欢笑一生，只要尽情开心，不要呆呆的等。情绪虽感到乱纷纷，不要让眉锁紧，快乐悠然会近。为何自困？快乐，犹如会近。